据报道，我国科研人员首次在自然界发现了金属铀，这个成果对于研究铀元素的来源、地球热的形成和演化均具有重大意义。如果以上这句话您没听明白，其实也没关系，因为核物理距离普通人真的很远。不过今天晚间我们的节目为您邀请了相关专家，听他来讲述铀元素的来历以及金属铀是如何在自然界中被发现的，这个科研成果对于咱们普通人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自然天成的核材料。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啊！虽然今儿是周末，但是我们依然呢还是在上班。不过当此刻的时候呢，就迎来了明天可以在这一周呢休一天的小假期了。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以及呢主持人玉龙依旧呢陪伴各位来度过晚间。今儿啊，我们和大家来说到的是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呢叫做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天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这个日子呢是世界精神病学会啊在1992年所发起的啊。您可别听说是精神病学会就觉得哎呦这是不是怎么事儿大了呢，或者听起来怪怪的呢。别说啊，这个精神疾病其实呢在人群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呢是看不出来，有些人轻有些人重。我们再回到呢世界精神病学会呢在1992年发起，定于呢每年的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世界组织认为啊，精神卫生对于人的身体健康那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呢什么叫精神卫生啊，它主要指的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什么样的状态算是精神卫生呢？来跟大家讲一讲啊。每个人呢能够认识到自身的潜力，能够适应正常的生活压力，能够卓有成效的工作，能够呢为其居住的社区和社会做出贡献。世界卫生组织啊所最新公布的一个数据呢显示啊，那个全球大约有4.5亿人有精神健康障碍，其中呢1/4呢是生活在中低收入的国家。而在很多国家中，只有不到2%的卫生保健资金是用于精神卫生了。每年呢有1/3的精神分裂的患者，半数以上的抑郁症的患者和1/4的滥用酒精导致精神障碍无法获得简单可以负担起的治疗或护理。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一方面其实没有引起人的注意，这个医疗的资金啊用的都不多，那能说大家注意这件事儿了吗？而有相关的数据呢也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啊，因为精神方面的问题，每40秒钟就会有一个人的死于自杀。精神障碍已经成为了严重又耗资的巨大的全球性的问题。这句话说的还是非常在理的。你想，一个人啊，好不容易长大，到了可以为社会、为人类做贡献的年龄，但是呢，这个精神出了点问题，不想活了，一下就把自己的生命结束了。那你说，之前整个社会对于他的培育，是不是就有点可惜呢？我们回到今天的啊世界精神卫生日，在2015年的主题是心理健康社会和谐。那究竟什么是心理健康？我怎么知道我的心理是不是健康呢？难道我要去看心理医生吗？其实有相关的一些心理专家给出了以下呢非常简单的10个小测试。接下来玉龙就和大家来一起做一做这10个小测试。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您也可以听一听，只需要呢在心里呢答是或者不是就能够有答案了。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来进行呢心理卫生的测试，您呢听这些题目的时候啊只需要答是或者不是就可以了啊。来，第一个题目是，有没有些人或者事儿会让你特别容易就不开心了？遇到什么事儿或者遇到一个人，哎呦，今儿我就特别不开心，哦，一见到你我就不开心，有没有这种事儿呢？ 大家心里啊来选择答案是或者不是。第二道题目是，有人对不起你，你是否能超过半年还耿耿于怀？哎，比如说这个在办公室啊，去茶水间倒水，这拐弯的时候呢，不小心对面的那个人呢、一杯热水泼你身上了，哎呀真烫啊，半年之后呢还想着，哎呀半年以前我在这儿，他在我身上泼过一杯热水，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啊？第三，你是否呢一路上对那个在公共汽车上或者地铁里碰了你的人不道歉却很气愤？这个呢就像是有些人在路上开车一样啊，比如说有一个人呢一不小心蹦这个并线，哎，让他受到了惊吓，哎呀就在车里骂骂咧咧，甚至呢这一路这一天心情都很不好，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第四点，你是否经常不想和别人说话？第五点，你在做重要的工作，是否觉得旁人说话会打扰你，让你很烦呢？第六点，你是否长时间的分析自己的心理感受或者某一个行为？第七点，你是否经常觉得别人看不起你？第八点，你是否常常感觉到情绪不好？第九点，你是否习惯于自言自语？第十点，当别人不理你的时候，你是否会发火呢？听了我们这些问题，如果各位啊，您刚才呢一个一个都听完的话，心里呢回答的是是还是不是？如果说答案多为不是的话，那么恭喜你，目前呢是具有健康的心理。如果呢这个答案、是比较多的话，在这儿玉龙就要提醒各位格外小心了，有可能您的心里呢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会影响到心理健康甚至心理卫生、精神卫生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一旦自己渐渐发现的时候，可能就要引起注意了，因为心理和生理是互相影响的，当你的心理不太健康的时候，其实身体也会随之出现一些问题。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各位今儿的心情还好吗？据报道，我国科研人员首次在自然界发现了金属铀，这个成果对于研究铀元素的来源、地球热的形成和演化均具有重大意义。如果以上这句话您没听明白，其实也没关系，因为核物理距离普通人真的很远。不过今天晚间我们的节目为您邀请了相关专家，听他来讲述铀元素的来历以及金属铀是如何在自然界中被发现的，这个科研成果对于咱们普通人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自然天成的核材料。北京时间20:2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探讨的这个话题啊，那可是相当的神秘，甚至呢有一点高大上的感觉。我们要探讨的是核材料。一说到核材料，您可能想到的是比如什么核电站呢、原子弹呐、氢弹啊等等，是这些东西。但是这些呢都离不开非常基础的元素，这个元素就是铀。为什么今儿要和大家来提铀呢？啊，我们说的这个铀不是你家里吃的那个菜籽油啊，说的是一个金字旁一个理由的铀。哎，这是什么意思呢？要跟大家来说，最近啊有咱们国家的科学家呢是发现了在自然界当中是存在金属铀的。这个发现呢不仅是为揭示了热液型铀成矿作用的本质提供了关键性的依据，而且呢对于研究铀的来源呀、地球热的形成啊，还有整个铀矿的演化呀，是具备重大的意义的。这句话呢我听完看了好几遍，其实都没有看太懂。比如说什么叫热液型铀成矿，到底在自然界当中发现金属铀对于我们整个的生产生活甚至就是你我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这也是昨天呢刚刚对外所公布的一个新闻事件，我们请来的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核化学专家刘鹏飞。欢迎刘老师，您好。 玉龙好，听众好。 哎呀，这个事儿真是太专业了。我们除了知道铀是可以用来发电啊，比如说核电站啊，这个做原子弹等等， 接下来说的这个金属铀，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专业名词，什么叫热液型铀成矿啊，以及我们刚才也说了，是不是这个地球热的形成会和铀这个元素是有关系，我觉得今天有一系列的问题都想跟您来聊一聊。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儿的互动话题啊，和大家来说一说对铀了解多少，咱说的是那个铀元素的铀啊，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先来问一下刘老师，在过去的自然界当中，大家是认为说自然界当中是不存在这个铀元素的是吗？ 啊，不是，他是这么认为，实际上是应该说不存在，就是存的进那个铀元素。 嗯， 实际上铀呢是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的。 嗯， 尤其以四价和六价呢居多。 嗯， 甚至比较可笑的就是铀第一次被铀被发现时，也被世界认可时，当时发现的还真不是存的金属铀，而是二氧化铀。 哦，就当时发现的就是一个化合物。 对，而且在过了十几年以后才真正提纯出真正的金属铀。 嗯，我这儿呢今儿啊在找资料的时候才发现我的一个盲点啊，知识盲点。嗯，过去一直以为说铀是居里夫人发现的 啊，不是， 其实他发现的是雷和波。 对，雷和波 他只不过是从这个铀矿当中提出了这些东西。 他实际上我们叫管它叫沥青矿。 嗯， 这个沥青矿里呢实际上是含有多种的元素，你包括了一些放射性的，比如镭呀、铀啊，甚至一些稀土啊，都在那个连沥青矿里都有。 对，我看到的材料说呢，是在1789年德国的一个化学家，名字叫克拉普罗特，是从沥青铀矿当中分离出了铀， 实际上是二氧化铀， 是二氧化铀，不是真正的纯铀。 过了十几年后才是真正的。 对，在1841年呢，一个叫做佩利哥特的人指出呢，之前的那科学家分离出来的叫二氧化铀。 嗯， 他用钾还原四氯化铀，成功的获得了金属铀。 嗯， 哇，这个太专业了，非常非常专业的化学题目啊。 嗯， 然后在1896年的时候，有人发现了铀的放射性的衰变。 嗯， 啊，1839年呢，还有两位科学家发现了铀的裂变现象。从此之后呢，铀的身价也是变了百倍。就是之前我们发现这个东西的时候，还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实际上人类对放射性的了解也就是近100-200年的时光。 嗯， 实际上包括居里夫人刚开始发现镭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东西做什么，几年觉得有夜光很好玩。 嗯， 后来发现有可能治些病。 嗯， 但是真正的用途还都是不太清楚，仅仅是随着就是爱因斯坦他发现了这种可控这种裂变，而且只能就能量跟质量的互换的原理以后，发现它的铀这种放射性元素含有了巨大的能量。 嗯， 这时候首先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原子弹，二战中的原子两颗原子弹。 嗯， 后来呢又把它进行可控制，就可控的核反应堆，我们就可以用它进行发电提供能源。 嗯， 实际上现在的核能源与我们身边应该是也很多都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我们国家相对来说少一点。 嗯， 我们国家现在可能不到10%，占整个电力能量的可能不到3%。 嗯， 但是比如像法国的77%了。 对，日本也很多。 嗯， 对，所以我们一开始来说到的这个铀元素，只是到了近代大家才看到它的魅力是在哪里。 嗯， 那之前我们提出铀元素，其实也不明白这东西是干什么，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科学家是不是在提纯这个过程中，因为没有注意到放射性的问题，受到辐射的一些影响，可能整个的身体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是难免的，你包括居里夫人实际上就是她的身体就是受到放射性的损害而过早的就离世了。 嗯， 因为当时我们对这个东西放射性对人体的危害呢还了解不是很多。甚至到我们国家第一个原子弹的过程中还有一批无名英雄，这批无名英雄呢实际上就是探矿的地质工作者。 哦， 当时由于任务重时间紧，这些探矿工作者呢在扫铀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当时防护设施不够，设备也不够，另外时间也紧，他们往往会把这种为了进度会抛弃对自己健康的关注。 嗯， 实际上当时有50多位， 哇，这么多人， 地质工作者为了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牺牲了生命，他们也是我们人不明。嗯，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实际上就是这种放射性元素对人体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掌握到了就是它的所有的活动规律，包括对人体的伤害，甚至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某个元素多大剂量对人身体的某个部位某个组织有多大伤害，我怎么控制多大。 嗯， 这我们都完全都没有任何问题了，因为现在可以说所有的放射性的就是工作，像尤其像这种防护工作，我们应该是做的应该是 对于人类成绩来说已经做得应该非常完善了。 那我们再回头今天跟大家来说到这个最新的科学进展，咱们国家的科学家呢是发现了在自然界当中是有金属铀的，之前呢只是说是以一些化合的方式存在，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发现了以后这些铀以后我们就不用说有更多的人来去探矿啊，甚至去提炼呀、啊、来在根本上避免这些风险，咱们就直接去把那些金属铀哎挖出来之后去核电站发电或者做其他的一些什么用途， 这也是不现实的。首先来说呢，铀呢它是在元素周期表中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在第七周期上，第三副主，它的外层电子呢就非常容易失去，也就是说呢它非常活泼，非常容易被氧化， 喜欢去串门， 对，非常容易氧化，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与我们现在所发现的所有的元素除了惰性气体以外，氦、氖、氩、氪、氙、氡，除了这个特有惰性，它和所有的元素它都可以发生反应，非与分金属形成化合物，它与金属呢又可以形成合金，还可以形成配位键，可以形成配合物，说它是非常非常活泼的，也所以说我们包括在以前的教科书中，甚至我们现在在百度上找，它也都是认为在、因为是昨天的嘛，就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就是 纯的金属油， 纯就单质，就单质金属油，就它比单质身份说形态存在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实在是太活泼了。所有的事情呢，它只要它是暴露的空气，它你说可以跟氧发生反应，也可以跟氯气啊、溴气的发生乳化反应，它可以说跟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发生反应。所以说它单质的存在是非常困难。就是因为它太活泼，它的外层电子太容易失去。就到造成这个原因。 相对一些是比较稳定的元素，比如说像金矿、黄金，我们就可以在自然界当中发现纯金。比如说狗头金 啊， 在一些探矿或者探富的历史上，我们都听过这样的故事。但是你不可能发现一大块的纯铀，这是不可能的、 啊。包括就是这个消息，我们实际上也可以仔细看它的说，它只是证明了，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单质铀，单质铀，这实际上是会。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发现。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发现应该在可能作用还不会太小，因为它是改变了我们很这个近几百年的一个观念，认为不存在单质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没有告诉我们它提炼出来了，它只是探测到了存在的单质铀。它怎么探测到呢？它实际上是通过 X 光的电子能谱。 对，这个我看到一个说法啊，他们叫做的是一个什么光电能谱， 对、 啊、这个方式， 它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拿了一个材料，拿一个材料用 X 光打击这个表面，X 光打击表面就会使这些那个元素的外层电子呢受到激发，激发以后它就会逃逸出来，然后我们用仪器测这个它的能量，通过能量呢，我就是它的能级，就能知道它在哪个位置，啊，这我们都能测得到，就我们通过这个能判断出这个东西是什么元素， 它里面或者还有其他什么、 还有什么什么东西，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探测到了就这个金属这个单质铀啊，它没有空余的就是那个电子啊，没不是有它那个原来那个那种说怎么说呢，就是不是说它形成化合键，就形成那个比如说它已经变成离子了，那种东西不是，它完全探测出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单质铀， 就凌驾的状态， 对，凌驾的状态，就是我们就说单质 啊、哦，这就是所谓的金属铀。 金属铀，我们探测它的存在，据我现在的估计，我学的就知识估计，就首先来说它不会太多，可能这个实际上就是说 X 光的电子能谱呢可以做定性分析，但是呢也可以做简单的定量分析，也可以做，但是它这里没有告诉我，比如说这个单质铀在整个这个矿石中整个比重，它没告诉我，也就是说它定量分析它也没做，但我可以初步固定。它是占的比例是比较少的，而且也可以认为说它外眼是看不出来的，就我们在那个照片上这个有一个就是文章中他拿一块也那个金属外边有几个那个坑坑洼的点，我相信这个我在好像其他的也看过，这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 PS 借过来的，不是这块样品来的，说我相信这个特性从外观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说在这个样品里内部有单质铀存在。 那么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就大家现在都是比较务实嘛，你想你这个科研成果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接下来可以在生产生活中，对于普通老百姓，我问的也比较直接，您觉得现实意义大吗？ 我觉得就是对探矿的理论应该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因为刚才你也说了，就是说他说热液型那个就是铀矿，他说热液型铀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在 有一部分油是存在着地壳深部， 嗯， 地壳深部就温度非常非常高嘛， 对， 它就成一个 液态， 液态高温的液态，在这种高温液态呢是非常是缺氧的，因为温度特别高，而且里头应该又含有很多的就是那种自由的电子， 嗯， 自由电子呢就是很强的还原剂，就它这是一个非常强还原的体系。所谓强还原体系，就是说那里没有任何东西能 产生化学反应， 能跟这个金属油来发生反应。 嗯， 说在那种热液液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油是以单质身份出现的。 哦， 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说或者火山或者什么，它突然非常到达了地球表面。 嗯，喷出来了， 喷出来，很快的就它又很快的就凝固了。 嗯， 它比如说会很逆时的被包住了这个的金属单质油。 嗯， 它没有与外界的比如说氧气啊，其他的元素发生反应，是与单质身份出现了。他就这个我们探测的这个单质油，就证明了就这个理论是真实的。 嗯， 就热液型油成矿那个理论是真实的。 哦，以前这个理论其实很早就有人提出来 过。啊，提出，我们只是就说就是很多理论就是提出来，就只是是根据现象的具体的，你都是要用证据来去证明的。 嗯， 比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嗯， 就是由于我们探测这个就是那个光线是在引力场上拐弯，就是因为我们在日食情况下发现那个我们观测的星星实际上跟我们正常看是有偏角，就证明了它在引力场拐弯。 嗯， 就是我们得拿证据来证明这东西。 嗯， 说我们基本可以证明这个热液型成矿这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嗯， 而且呢我们中国呢，我看了一下南方很多的矿都是这种类型的，这对于以后我们未来找矿， 您说的是就是油矿是吧？ 对，油矿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就直接找出来的是不是就不用去提纯了？ 咱 处理处理就能用了。 我觉得可能还是很小，比重很小。实际上油矿呢，在地球上的比重呢，实际上比这个比率比黄金还多一点 啊，哦， 多一点。但是 那其实也不少了，黄金 也不少。 对，黄金其实是不少的， 也不少。但是呢，我们国家是在国际上呢，还是属于虽然说是在第十名，但也不算多的。 嗯。 不算多的，油矿我看了一般，今天我特意看了一下，就它的开采最低限实际上0.03%，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吨矿石里， 嗯， 有300克油就可以开采， 嗯， 我们实际上是真正能做到5气级，就是原子弹5气级的油的时候，1公斤油，我们需要200吨矿石。 哇，这么多。 对，一公斤油我们需要200吨矿石，这还是富矿。 嗯， 所以说这个就是整个就是采矿这个费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它如果说我们在理论上有一定突破，对我们对矿石的寻找或者是各种我们对矿脉的发现有一定帮助，可能对我们国家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国家发展核电已经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包括最近也一直在提内陆的核电站的问题，也都在提。因为我们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就去年跟美国还签了就是二氧化碳排放的这种指标嘛。 对， 我们国家的70%是火电。 嗯， 哪怕你用天然气发电，那毕竟也是在排放二氧化碳。 嗯， 这个由核发电它毕竟是一个纯比较干净的电，说这个趋势还是我们国家是随着经济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嗯，您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理论的成立啊，目前呢可能离实践操作还是有一点点的距离。 嗯， 但实际上它可以有一些指导性的作用。 对， 就指导我们说可能这些地方喷出来的油矿或者已经是在那儿的油矿， 嗯， 它呢提炼出油的效率会更高一点。 嗯， 我同样是花1块钱， 嗯， 哎，这个就产出多一点，去其他的地方找就产出少一点，那我干嘛不去产出的多的地方去找呢？我觉得在这一部分的实践意义是比较大的。 嗯，这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搞科学研究嘛，很多事情呢，实际上真正的好多科学研究呢，都是从一些无用的东西发现出来的。 嗯， 并不是说我们做这个东西，搞这个研究，可能就会有马上就会有功利性的东西，就是马上就会有很大的收获。 对， 不一定。 您看，屠宰呢得诺贝尔奖，嗯，这都是几十年以后的事儿了，对吧？ 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呢？因为以前就颠覆了我们的观念，我们认为自然界中没有单质油，就凌驾油的存在，它是有了。以我们目前的知识，我们目前的就科学技术，现在人类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有多大意义。或许20年、30年或4年以后，这有可能就会改变我们整个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啊，对油的认识啊，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幻想这个，不是幻想啊，是试想200年以前。 嗯， 大家可能对于这种元素能够对于人的生活产生多大的改变，可能还没想这么清楚。那我们在幻想200年之后呢， 可哎，就没准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新的科技、 嗯、 我们再回到这个新闻事件当中来。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点啊，说这个发现呢对于地球热的形成的研究也会有点意义。这个我的下意识就在想说，难道我们地球里面的这个热就是这些铀矿的作用吗？是不是在地球内部也会有着类似像原子弹爆炸、核裂变、聚变产生的这些能量，这个是存在的吗？ 实际上我们地球呢在世界上真是就在整个宇宙中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星球。 嗯， 首先来说它内部是现在我们知道所谓这个地壳、地幔、地心，这个地心它是一个熔融的一个状态。 嗯， 它里头含有很多金属，它一直在旋转流动，这导致我们整个地球有个磁场、 哦、 这个磁场呢因为它流动的金属就会产生磁场嘛，这么学重学知道、 嗯、 这磁场呢就可以防止所有的地球的外边的这高能粒子来袭击我们。 嗯， 这是非常做有用的。而且呢它还有很大的能热量，这个热量地球的热量它慢慢还是能保证我们地球有一定的温暖度， 嗯， 这样我们生物才有可能适宜的生活。因为现在很多比如在整个太空中很多星球都是冰冷的， 对， 冰冷，这我们这个热量确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地，就是这个除了外边是太阳照给我们的，但是这种的热量也是对我们地球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来刚才说这个对热的形成，我对这个东西首先不是我的专业，但是我只是能根据我自己理解说几下。就是我们不能认为说这个发现就是对地球热的形成会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我们有可能了解这比如说这个热这个运动与铀这个元素怎么能到达地壳到达地面，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嗯，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单指铀我们可以100%的确定它来自地心。 嗯， 在地面上不可能有。 对，说到这一点，就是咱们对于地球内部的了解或者地球本身的了解真是跟我们对于外层空间的了解差太远了。比如说往头上200公里和往脚底下200公里， 不是200公里，实际上我们地球探的最深的话可能是前苏联地矿好像探 就几十公里吧， 可能就10公里， 就十公里啊。 对，就地面探就10公里。 那我刚才说多了， 对， 我这头顶100公里，这都还有好多航天器都还在那。 我们对地球了解的很少，对自己本身地壳了解的非常少，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很多科学家会感到新奇呢？这个哪怕来一些星丁点的证据，可能对他们的这个搞地质研究人士来说，可能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 嗯，对，您那不是搞地质研究的，但是我们说到这儿呢，我也想跟您聊一聊，就为什么我们对于地球本身的了解就会这么难呢？是因为咱们这个技术达到不了吗？我们想去外太空，你看现在人类的旅行者一号都出了太阳系了，我们想在地球上挖个深一点的坑，钻个洞都还钻不深。 越往下高温高压，你包括我学化学，我们曾经生产过一些征收剂。这征收剂呢主要用来干嘛的呢？就是来保护地，就是钻孔时候， 嗯， 在保证钻头周围湿润呐、啊、不是地球有很深的高温高压这种生成状态，一般的金属都是很难的，更不要谈生存了。所以这个地心这个人类一直很像，包括儒勒凡纳还也有这个类似的科幻研究。我们人类就是 穿越地心 啊，对，对这个了解确实是现在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遥远。你包括我们原来那个不用说到地壳上，你包括就是我们到海底先往下才下潜才多少，很少，才几百米上千米，非常非常少。 对，现在还没有突破，就基本上1万米吧， 对， 差不多1万米左右，也就是个10公里左右， 很难。 对， 我们对这确实是我们对自己的地球本身了解它非常非常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有一点点关于地质这一方面新的发现都足以引起大家的关注、 嗯、 因为有一点就是往前又走了一步、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呢，在自然界当中通过科学的方式已经证明了是存在着天然的铀矿的、 嗯、 即使呢这个铀元素它化学性质很活泼，但是一些机缘巧合它也是存在着相对比较纯的天然的金属铀的、 嗯、 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呢来聊这个话题。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呢顺着今天讲到的核材料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聊。据报道，我国科研人员首次在自然界发现了金属铀，这个成果对于研究铀元素的来源、地球热的形成和演化均具有重大意义。如果以上这句话您没听明白，其实也没关系，因为核物理距离普通人真的很远。不过今天晚间我们的节目为您邀请了相关专家，听他来讲述铀元素的来历以及金属铀是如何在自然界中被发现的，这个科研成果对于咱们普通人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自然天成的核材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儿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哎，还是比较高端的，我们要聊聊核物理的事儿。不过经过我们嘉宾的讲解呢，这个事儿也变得非常非常的好懂。刚才跟各位来简单的说了一下，咱们国家的科学家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通过的一些方法证明了在自然界当中是存在着金属铀的。铀这个元素呢，化学性质很活泼，哎，就是打个比方，特别爱串门，见到西家就奔着西家去，见到北家就奔着北家去。总而言之，就不喜欢自个儿一个人待着，不喜欢做宅男，喜欢去别的地方到处乱串门。但实际上呢，我们也是发现他呢，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是愿意成为一个宅男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顺着这个话题来聊下去，介绍本期节目的嘉宾和化学专家刘鹏飞。欢迎刘老师。你好。 玉龙好。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复习一下关于呢这个相关的一些过往的知识，比如说铀啊，铀我们都知道它是有好几个不同的其他的叫法， 同位素， 对，同位素，铀235、铀238，这些东西呢，有一些是可以做原子弹，有一些是不行的，哪个是可以做原子弹的？ 铀238 啊，为什么只有铀238可以？ 一个是它这个丰度也是偏高，另外一个从性质上，从各方面呢，就是它。因为很多讲，比如说它中子的受，因为它必须接受中子才能裂变嘛，就做中子的截面积各方面来说，一般情况都会用的铀235、铀238都可以用。 嗯，这是它的化学性质所决定的。和铀有关的，大家想到的就是原子弹。 嗯， 但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现在比原子弹还有更厉害的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叫氢弹。 对， 氢弹呢和原子弹的根本的原理啊，一个是裂变，一个是聚变，这两个还是完全不同的。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说法，说有科学家正在研究，当然了，很多年也在研究这个事儿，一直没突破，说叫冷聚变。 对， 说一旦冷聚变形成的话，我们在自己家里就能装一个这个氢弹发电机，就是能一直把这个电永远的发下去，这是一个比较前沿的说法。您觉得这个有实现的可能吗？ 这实际上就只是可控核聚变。 嗯， 实际上我们去今年那个就是国家的就是科学技术一等奖啊，我一下着急嘛，就颁个这个，实际上就跟这个可控核聚变还是有关系的。这个呢，应该全世界已经做了，应该是。是从我上大学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你想到现在都将近40年了，而且在那之前可能也做，所以大家一直在做这个东西。 嗯， 一个来说呢，就是， 哎，您看过钢铁侠吗？ 啊，那没看过。 哎呀，稍微有点，您可以回去补一下啊。我跟您补一点，就是说钢铁侠他为什么那么厉害，就是因为这个科技狂人他解决了人类的一个问题，就是小型啊核反应堆，他用的就是一个核聚变的方式，把它很小，然后在常温或者冷聚变的状态之下给自己来提供能量，就是这样的。我补充完了，您接着说。 如果是核聚变的话，是跟裂变相比，它有很多很多的优势。首先来说，它这个像比如说和现在那个核电站里有很多的核废料，放射性污染有个也防护也比较严重。但是对核聚变来说呢，这方面的压力就相对来说会小得多。另外从原料上，青刀川那个这个东西在大海里有很多，原料也非常非常多，而且合成以后呢，生产的那个产物呢又不是非常有害，所以是非常好，能量又非常非常巨大。 哦， 氢聚就和聚变的能量比这裂变的能量还会非常非常大，这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问题就是它首先来说，氢弹我们可以做到，比如说我们就是不可控的核聚变，我们可以做到，比如说我们用原子弹，创造一个高温高压的一个状态，使这个核聚变材料发生核聚变反应。但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在一个可控的状态下做核聚变，这个目前为止各种各样的思路也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有，但是大家还都是在研究过程中。但我相信人类未来会有这个突破，如果人类有一天真是突破的是可控核聚变，我们基本就可以说就人类的能源问题 就彻底解决 了，因为无论从原料上，无论是从各方面应用上，我们是足够的了。但是这个问题我相信有可能，比如说200年、300年，可能还需要更长的一些时间。 到那个时候就再不存在的什么尾气排放，因为都不用烧油了，我们直接充电就好了。而且呢，即使发电也不用用什么火电站，甚至核电站都不用了。类似像日本福岛出个事儿，都把大家吓得不得了。还有之前的那个原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大家都担心说，哎呀，这个核电站是有这个过往的风险的。 啊，是不是要担心这个事儿？当随着技术的进步，可能真的就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这一天可能会到来，只是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真正的了解这个真正的这核聚变的真正的规律？这个还是需要，因为它这种高温、高压、高磁这种状态，实际上对我们现在目前人来说是确实是非常难以掌握的，确实是难以掌握，不可控。但是有一点，我们为什么有信心呢？因为不可控的核聚变我们能做到，那可控核聚变我们相信也是也能做到的。 对，一步一步来。就像您节目一开始跟我们说的，在过往的100多年以前，大家对于裂变、对于甚至对于铀元素能干什么都不太清楚，甚至有没有辐射都不是很了解。但是时至今日，它已经可以在非常安全的状态下为我们的生活来提供能源。再往后数100年，可能都用不了100年，也许我们非常想见到的一个更加清洁的能源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好，谢谢刘老师做客这一期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照亮新闻深处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了，我是玉龙，在明天的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 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not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 L'amour.随一阵风掠过我身边，带你错身过的瞬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not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